苍白的力量。太阳赋予月亮希望，苍穹见证繁星的光芒，大地播下深深真挚的爱，汗水不断收获着辉煌， 鸣炮梦想把未来照亮，飞得更高才接近理想，鸣炮梦想为世界鼓掌， 穿越风雨拥抱阳光，苍穹见证繁星的光芒，大地播下深深真挚的爱，汗水不断收获着辉煌， 我们来自那四面八方，热血在我们心中激荡，鸣炮梦想把希望点亮， 想要绚烂就要绽放， 我们来自那四面八方，热血在我们心中激荡，鸣炮梦想把希望点亮。